我欠你的太多了，时间、爱和陪伴。上辈子是，死后是，现在还是。我现在只希望在有生之年能一点一点的补回来。 我都不知道送你点什么。 简单，送我你的下半生。 昨夜刚讲到下山去陪家吃宴席，周回就睡着了。季童倒是精神得很，直到天大亮才睡过去。他这一觉睡到了中午，满心欢喜地爬起来找何峰，房里却只剩他一人。他来不及穿拖鞋，快速地跑下来，从阳台找到卫生间，他不见了，连行李箱都不见了。季童手足无措地站在客厅，脑子里闪过各种可能性。 做梦了？见鬼了？还是他走了？ 季童看着空荡荡的屋子，回想着几个小时前的事情，然后瞬间崩溃地大哭起来，抱着腿坐在地板上。忽然门外传来按门锁的滴滴声，他愣愣地看过去，不确定来人是谁。刚看到周回高大的身影，他立马站起来冲了过去。周回惊讶地看着他满脸的泪水。 怎么哭了？ 我以为你要走了，我以为你要丢下我了，我以为…… 周回往里走一步，用脚关上门，手里的蔬菜和鲜花掉在了地上。他将它捞进怀里，一手掌住他的腰，一手握着他的前颈，疯狂地啃咬着他的嘴唇。窒息、失重，思绪一片空白。季童觉得自己像团湿乳的棉花，摇摇晃晃地漂浮在空中，每每要坠落，周回就如一阵暖风，再次将他托起，烘干灼烧。周回松开他，鼻尖与他相抵。 好不容易找到你，我不会走的，让你等了这么久，对不起阿芝。 他的眼角仍挂着泪，周回用拇指为他轻轻拭去眼泪。也许因为太过突然，或许因为分离太久，又或许因为道德枷锁，季童心情一直保持客客气气的状态，甚至略显谨慎。可一听到这两个字儿，他那绷紧的神经立刻松懈，胸腔里沉淀多年的苦水剧烈晃荡，瞬间一发不可收拾地涌出，眼泪更加止不住了。他觉得自己真丢人，也算一大把岁数饱经世故，面对他时还是控制不好情绪。季童将脸埋进他胸膛，咬着牙呜咽，连双肩都在微颤。周回知道他怎么了，轻抚着他的长发与肩。 我回来了，不该不告诉你一声就出去。 他亲了亲他的头顶，握着他的肩，轻轻将他推开，歪脸瞧着他红红的鼻子。 让我看看是哪家的小哭包啊。 季童这才意识到自己蓬头垢面的狼狈模样，他蓦地背过身，面对着墙将眼泪擦净。看他这个样子，周回心里也难受，可他不能任由情绪发展，他不想让美好的重逢变成凄怆的悲啼。他搂住季童的腰，低下头来，下巴抵着他的左肩，蹭了蹭他滚烫的耳朵，换了一种方式哄着。 你哭得也太丑了吧。 季童不搭腔，兀自平复情绪，整理形容。他穿着栗色睡衣，被落下的眼泪晕湿了一大片。 太丢人了。 周回将他翻转，两只大掌落下来，快包裹住他整个头。 都不用洗脸了。 真的很吵啊。 季彤双手抵着他的胸膛，将他推远些。周回沉默地凝视着他红红的眼睛，睫毛上还缀着晶莹的水珠。他轻吸一口气，按下他的手扣在腰后，再次低下脸，浅浅含住他的上唇。没有刚才的汹涌，如暴雨前怒吼的惊雷，天崩地裂。这一吻更加绵长，像不疾不徐的白电，刺破阴沉的黑夜，温柔地奔向天际，将季彤的世界照得明光烁亮。周回没有交过女朋友，更别谈吻技如何。即便梦中出现过无数次，可记忆与实践还是有点区别。好在莫名对这方面有种特别的天赋，再加上情感便是最好的催化剂。他的手不由自主地落下，长在他纤细的后腰，逐渐往上去。季彤空了手，微抬脚跟，瘫倒在他的胳膊里，抬臂搂住了他的脖子。 下辈子吧，我去找你。 怎么了？我们逃不出去的。 我知道。 我不想再被抓回去了，你带我们走吧。 好。 怎么了？ 我去找你。 周回从突如其来的记忆中抽离，茫然地看着他，什么都没回，什么也没说，静静地抱了他一会儿。周回衣服上散着淡淡的洗衣液味道，有点像清甜的柑橘，隐隐还沾了些花香与晨露，与他的气质一样，很清新，很干净。季彤攥着他的后领，听着耳边略沉的呼吸。是不是想起什么了？ 你饿不？ 不饿。 话刚出口，季彤就被腾空抱了起来。他还是喜欢用这招拦腿抱起，让人陡然升起，猝不及防地掉入他怀里。